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李克强主持，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汪洋讲话。 习近平向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总书记祝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的贺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对外新闻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拓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国防大学、国务院办公厅机关、云南等地宣讲。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发布。 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的所有场馆群全部完成赛事检验。 美国3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5万例。奥密克戎毒株已经蔓延到至少11个州。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全国宗教工作会议12月3号到4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汪洋做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各级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党的宗教工作创新推进取得积极成效，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更加全面，宗教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宗教工作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日益健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断增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逐步深入。宗教界弘扬爱国精神，讲大局、讲法治、讲科学、讲爱心，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深刻认识做好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必须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必须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习近平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要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要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监督制度。要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宗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不得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干涉教育、司法、行政职能和社会生活。习近平强调，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让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知识，不断提升导的能力。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要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要把握好涉及宗教工作的重大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宗教工作的成绩经验，深入分析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明确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指导新时代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结合实际抓好落实，不断开创党的宗教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汪洋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观大局、谋大事、指方向、明方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宗教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党的宗教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总纲要。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刻理解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宗教领域矛盾和问题，促进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好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学习宣讲，制定实施意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宗教工作负责同志、副省级城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军队有关单位、有关研究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2021年12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中国拉共体论坛成立七年来，双方本着加强团结协作、推进南南合作的初心，将论坛打造成双方互利的主要平台，推动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拉都面临着推动疫后复苏、实现人民幸福的时代新课题，欢迎拉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同中方一道共克时艰、共创机遇，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独立自主、发展振兴的共同梦想，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我们共同谋划中拉关系蓝图，增添中拉合作动力，为增进中拉人民福祉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12月3号，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向会议发表视频致辞。会后，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国内媒体联合采访，介绍会议情况和成果。 这次会议是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举办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习近平主席发表视频致辞，为推进新时代中拉关系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会议围绕共克时艰、共创机遇、携手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主题，深入探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背景下，中拉论坛和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就未来三年深化中拉战略互信和重点领域务实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是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谋发展、共创未来的一次盛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习近平主席在视频致辞中对中拉论坛给予高度评价，欢迎拉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同中方一道共克时艰、共创机遇，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欢迎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这是继一带一路倡议后中方提供的又一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将为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带来新机遇。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拉方代表纷纷感谢中方提供宝贵抗疫支持，期待深化对华合作，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方将继续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分享发展机遇，促进共同发展。本届会议坚持行动导向，通过了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等成果文件，制定出未来三年中拉在政治与安全、经济、基础设施、社会人文、可持续发展、国际区域事务等领域的合作路线图。中拉将凝聚力量，接续行动，推动有关合作走深走实，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展望未来，中方愿同拉方一道，共同谋划中拉关系蓝图，增添中拉合作动力，为增进中拉人民福祉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祝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并向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诚挚问候。总书记的贺信让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对外新闻工作者倍感光荣和振奋，大家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拓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80年的辉煌成就，对今后发展提出殷切期望。总台干部职工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对外传播工作指明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们倍感振奋，也深受鼓舞，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负时代的使命，聚力融通中外，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推动总书记的思想魅力春风化雨，广泛传播全世界。 把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好，这是所有的国际传播人共同的使命与担当。我们中国不但有5000年的文明故事，我们的大国担当、我们的砥砺奋进都是有温度、有深度的好故事。我们也一定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好故事。 面对新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既要尊重国际传播的规律，又要善于引导，敢于斗争，真正的营造一个客观公正的国际环境，真正有利于传播我们的好思想、好声音，让世界意识到我们这种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 大家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继续弘扬对外广播事业光荣传统，不忘初心使命，宣传党的主张，向世界全面展示好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断开拓创新，不断的开拓对外传播的新渠道，丰富对外传播的新内容，让中国的声音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强音。 我们始终以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新兴主流媒体为使命，发挥总台的权威独家优势，打造具有公信力的国际新闻品牌，用海外受众听得懂、感兴趣、能共情的国际语态去讲好中国老百姓的故事，利用像音视频啊、可视化等方式来讲好中国制度优势和中国智慧。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用好总台视频新闻资源，以丰富的信息资讯、鲜明的中国视角、宽阔的国际视野，向国际媒体用户推送好总台的视频新闻内容，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视频通讯社。 广大对外新闻工作者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定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开拓进取，奋力书写新时代对外传播的崭新篇章。 总书记在贺信中要求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中国的故事 博大精深，要积极的创建话语体系，从思想上、策略上、方法上全面发力，把中国的故事讲出去。 总书记的贺信对我们共同努力的国际传播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也将认真学习领会贺信的精神要求，通过更多的宏大叙事，通过更多的点滴和碎片化的报道，不断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也是进一步提高，我们会不断地落实总书记对国际传播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通过中外对话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是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的贡献。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分别在国防大学、国务院办公厅机关、云南等地对全会精神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三号在国防大学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张幼霞围绕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等方面，结合军队实际，对全会精神，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做了深入阐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最根本的是要把两个确立，在思想上牢固扎深，在行动上坚定落实。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增强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近日，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做宣讲报告。肖捷围绕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和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深入解读。 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我们要充分认识、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提高践行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近日，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李书磊在云南昆明做宣讲报告。李书磊在宣讲中表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做到两个维护，最根本的是要真正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担当作为，开拓创新，推动各项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李书磊还来到楚雄州武定县红土田社区，与各族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对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中国民主的价值理念、制度体系、参与实践和成就贡献。 白皮书正文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五个部分。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白皮书强调，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民主不是装饰品，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十月份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4.7%、4.7%，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0.7、0.4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工业增长2.2、1.6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从行业看，十月份作为工业第一大行业的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大幅增长14.0%。增速较上月加快4.5个百分点，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均在15%以上。同时，受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智能消费需求扩大等因素影响，新兴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十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幅增长127.9%，继续保持成倍增长。太阳能电池、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单晶硅等产量也均保持在两位数增长。 近年来，上海市松江区集中布局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与长三角周边城市合作，不断提升产业能级和水平，加速高质量发展。 这两天，上海市松江区的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耐高温真空密封胶带通过中国商飞认证，将成为国产大飞机 C919 的配套零部件。 参与这种航天航空事业部这种高端制造的产业的话，对我们公司的促进也非常大。 去年，上海松江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和中国商飞签署了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战略联盟，实现产业链需求端和供给端的无缝对接。 供应商增幅达到了30%，一大批企业在产品升级、产能提升等方面得到了赋能和发展。 松江还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布局一批国家实验室，产业链韧性不断增强。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能驱动下，实现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为企服务，松江实现零距离审批制度改革，让这个总投资450亿元的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中心，从签约到土地摘牌仅用了58天， 效率特别高，相对于我们以往的项目，节省了大概将近一年的宝贵时间。 当前松江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到工业总量的63%，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跃升到全市前列。 今天是第八个国家宪法日，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宪法法律知识，使宪法法律融入日常生活，走进人民群众，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这两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职的法官和检察官面向国旗进行宣誓。宪法宣传周期间，宪法宣传走入中小学校园，在河北唐山、河南商丘、山东临沂等学校，学生们通过互动提问、手抄报展示、开展模拟法庭活动等形式，学习了解宪法知识，培养法治意识。在湖北宜昌、江西安邑等地，普法人员走进乡村景区，通过普法情景剧、播放法治短片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在海南海口、浙江义乌等地，普法人员邀请法律行业人士走进重点园区、企业，通过宣讲解答企业问题等形式，让更多企业职工了解法律政策，在全社会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4号举行网上座谈会，探讨宪法与一国两制的关系，以及香港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更好落实一国两制。 这两天，北欧两项洲际杯和跳台滑雪洲际杯两个赛事正在张家口赛区举行，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进行的最后两场测试比赛。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国古代传统器物如意，所以也被称之为雪如意。北京冬奥会期间啊，这里将产生5枚金牌，而且在这里比赛的两个项目呢，都极具观赏性和挑战性。我们来看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标准台的比赛，被称为是勇敢者的运动。这是雪如意首次举办国际赛事，标志着历时2个月的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自开始以来，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大赛区已经全部完成了赛事的检验。